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想陪着你向前走，但是

切都不需要理由。

说我爱你，这就是欺骗了你。若我说我不爱你，这又是违背我心意。昨夜我想了一整夜，今宵又难把你忘记。总是不能忘呀，不能忘记你，不能忘记你，这就是爱情。难道这就是爱情？想了一整夜，今宵又难把你忘记。总是不能忘呀，不能忘记你，不能忘记你，这就是爱情。难道这就是爱情？ 情啊，淡淡 小手伸向我的大手，孩子，那是一条延长的生命线， 还有好多手等着爱来牵，而我们的手正是一个奇迹的起点。 当我的大手握住你的小手，孩子，那是一条流淌的生命线。 好多的曲折都还在前面，我们要一起面对那 平不平坦的你。习惯做的事就是惦记着你，当我的大手握住你的小手，孩子，那是一条流生命线。好多的曲折都还在前面，我们要一起面对那并不平坦的明天。小手大手小温暖大天地，大手小手一路走一路牵，是惦记着你。哦，我的在我心里，生命里的感动来自一点一滴，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惦记着你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乐迷乐迷，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